嗨，这里是猫女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后，清王朝内部的统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转化并没有遵循土地兼并到农民流离，到饥民遍地，到领袖揭竿，到起义风起这一逻辑。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的锈蚀，当然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当新的王朝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制度就会开始懈怠，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矩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没有人干。逐渐的，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管用了，它又被无规则取代。如果对某类事件的处理有正式的规则，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这是最好的。若是有较为固定的潜规则，其实也能够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大家多实践几次，也就知道该怎样办事了。等到潜规则都被破坏时，这个时候就乱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般而言，统治机器到一定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规律是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逃脱的。一些研究者论述清朝的制度设计有多么多么的好，清朝解决了政权如何和平移交的问题，就是太子继承的问题。他们认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传承的问题。但其实这是没谱的。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开始，皇帝把传位的诏书放在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牌匾后面，大家谁都不敢去偷看。到后来，就有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随便收买个太监，爬上去看看，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制度实行了不过四代就废了。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的，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不仅仅是贫富的冲突，官民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的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问题，比如地域问题也很尖锐。传统社会因为自然灾害或者是政策性的驱使而产生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对于某些具体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问题，这在南方一般表现为土客级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阶级矛盾。当然，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意思上的那种对抗性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微观研究时所指称的阶层。它很少会大过地域矛盾。我们讲太平天国，其实跟这个地域矛盾就很有关联。刚才讲的主要是王朝统治末期逐渐出现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此外还有文化问题。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在入关以后遇到的最大敌人就是汉族的士大夫。 他们一再的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切的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皇帝明摆着跟你说，这些事儿不该你管，什么修齐治平啊，不干你的事儿，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不是你们该管的。你们也不要老惦记着儒家的那套东西，自认为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阐释者，解释经典的是我皇帝自己。所以清朝那些比较牛的皇帝都编有自己对经典的解释集。然后就有臣子拍马屁，说皇帝写得真好。皇帝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普通的士大夫、臣子们，多余的精力往哪儿使呢？他们都去搞考据了。当然，清代考据学的水平的确相当高，史学、文字学、音韵学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在某些领域是不亚于西方的。但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做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但是在清朝，政府恰恰是不让学者士大夫去做这个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进而被消磨在琐碎的考据之中，传统文化的自我修补机制也逐渐失灵。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士大夫缺乏责任乃至担当意识，他不会去想该如何解决问题，只会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递折子，一般的小官儿所上奏的题本都要经过督察院的中转，而督察院其实是国家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的机构。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一般的官员很少让自己的想法上达天听。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著书立说，议论朝政。被查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时很多士大夫对于现实问题并不愿意发表意见。此外，还有更多的士绅是在迷恋科举考试，他们天天高头奖章，只背四书五经，天天背考试复习资料。科举发展到最后，坊间已经有商人把以四书内所有的章句为题而作的文章都集合到一起，供士人们学习。就像现在考托福、GRE 一样，只要背好范文就可以了。把所有的范文都背下来，考试时总能蒙上一篇两篇的。大家全在这儿用功夫了，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名义上考试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但五经的题目出的很少，大多数集中在四书上。四书虽然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核心，但毕竟范围太窄，《大学》《中庸》都是很薄的，只是《礼记》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学问、经史子集，这些在四书里所能体现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些科举士人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窄的。即使有幸考上了有官做，他们仍然不具备很强的治理能力。具体的政务都要靠幕僚或者是师爷去做，怎么去断案，怎么写判词，怎么去调节纠纷，怎么去收税，这些都是师爷在出谋划策。有这样的顾问在身边，他们不需要的同时，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出什么新的制度性设计或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锈蚀了，看到社会弊象丛生了， 但都心照不宣的各干各的，没谁去管这个事儿。严格来说，清朝虽然是满族在统治，而且在入关时杀了不少汉人，但是他对老百姓的盘剥的确是相对较轻的。跟明朝相比，清朝的赋税很低，而且摊派之事也很少。明朝从始至终一直有几个大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让自己子孙经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国家财政对其生计供给一直很紧张。二是边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来又是满洲，因此一直从民间征赏家赋，而且明朝的家赋是没有章法的，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但清朝的这些事情都相对较少，征税也基本是有章法可循的。所以在清朝灭亡后，那些遗老遗少一直宣扬说清朝统治200多年，对百姓深恩厚泽。深恩厚泽虽然谈不上，但清朝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确要比明朝要规矩一点。虽然清朝统治者很保守，但很讲规矩，对老百姓的盘剥少一点，皇帝很少乱来。尽管如此，到了清朝统治后期，王朝的末世毛病还是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了。清朝统治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最主要的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这导致到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知道漕运问题丛生，但就是改不了。时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输运粮食改用海运，既方便又便宜，不用在大运河里把船从较低的南方拖到较高的北方。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清朝一直改不了。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太弱了。其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等到事情都闹起来了，太平天国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的国库里实在没钱了。才有一个叫钱江的知识分子出了个征商税的主意，也就是征收厘金。采纳这个办法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果然缓和了不少。可见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当然，伴随着湘淮军的崛起，一部分士大夫也冲破了朝廷的阻力。你不是不让我问政吗？我偏要问。你不让我以天下为己任，我偏要如此。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救了清朝。以前清朝缺的就是这一块儿，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的一部分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这里。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我必须再次强调，清朝政权毕竟是一个满族的政权，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都很猜忌，在很多方面，汉族士大夫都活得很压抑，不仅在文化上是这样，在权力上也是如此。六部堂官，满汉各异，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公平，满人才有多少？汉人又有多少啊？科举对满人也是优录，各地重要的督府一般也不用汉人。统治者又依据理学的标准，在生活上给官员定规矩，比如禁欲，为官在外，特别是京官，不许嫖娼。于是那些汉族官僚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那个时候，在北京唱戏的人就被人称为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却被人当作妓女的替代物存在。这是一个事实， 并不是我污蔑这个行当，